有意义，笑声抹去了心事，完完全全像个新生恋。找个多么奔波，还是甘心也乐意，存在再次有着意义，笑声抹去了心事，完完全全像个新生的 baby。

许你早已忘记那些失去的记忆，但是我从没有伺候过你，从没埋怨过你，你留在我的心里，还是不退 来听歌，要带给您的是陈飞平演唱的《目眩神迷》，孙帅航演唱的《离开我》，陈星演唱的《漂流》。留下给我琐碎的记忆。 说你爱我，只因为你

缠在胸口，它不能解。哦，你是否能感觉我为你改变 ？I will always wait for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李玟带出的自然反应，还有杨钰莹演唱的故事。 你在窗前的拥抱。